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代表，真正把为学为市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中央第一督导组驻点督导北京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下周一启用，首批进入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 市司法局推出18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 第六届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评选揭晓，10人获得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 中国石化4座加氢站投入运营，将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8号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做出新贡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教育部2017年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日，首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进驻北京市，对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单位开展督导工作。在昨天上午召开的见面沟通会上，中央第一督导组组长耿慧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大决策部署，通报督导任务和安排。市委书记蔡奇做表态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耿慧昌指出，北京市第一批教育整顿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二批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实现了高站位统筹、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要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穿教育整顿全过程，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重要任务，准确把握北京市市级政法机关规律特点，不断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首都政法铁军。蔡奇表示，开展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首善标准把教育整顿抓紧抓实抓好，要突出政治建设表率作用，建章立制，与首都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平安北京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要压紧压实责任，不走过场，不护短，不回避问题，把学习教育贯穿教育整顿始终，打牢对党忠诚思想根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推进查纠整改，彻底净化政治生态，坚持问题导向，以制度创新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首都政法铁军。